锵锵三人行。哎呀，今天这位女士啊，这位女神把我说开心了。嗯，范甜甜现在可火了。徐老师，我给你介绍，她是你校友。 哎，华师大的，对。 对，华东师大都是。 这是哪个系忘了？ 对， 说明没好好上过学，是吧？ 而且太久之前的事。 但他还记得是数学楼，还有个数学楼。 对，利瓦河。 数学楼前面有个谁的雕像啊？考一下。 不记得了， 将来会竖范甜甜的雕像。 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不行。 但是我觉得啊，要不说他们这个奇葩说呀，找的真是人间奇葩。嗯，我觉得这是上海奇女子。刚才呢跟我聊聊天，我就说啊，哎，有一种理论，就说每个人都是个能量团，个能量中心。这像他这种啊，就属于你就觉得这个生命能量啊，就这个爆棚的人。所以我就说啊，他可能会有一种歇斯底里。 有有有。就很多人都觉得我歇斯底里，那就在我的世界观里面，我觉得我很正常的表述，我很正常的说很多话，所以这是要相对论。对于你来说我是歇斯底里，对于我来说是正常。你又何尝不知道，在我的眼中你是过于的压抑呢？嗯啊，那这是相对论嘛。 所以他的人生宗旨叫做什么 啊？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。但是我又要讲，很多人就是在我们在第三季的时候，最后有黄志忠老师啊，就是在那个辩论圈的大成老师有反驳我一句话，就是他说不压抑自己的天性都是畜生，都是动物，他认为。就在这个当时我没有反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自己那队的，我不能自己说自己那队的坏话。但是在这里我要讲解释的很清楚，就是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，不代表不要压抑你自己的兽性，请大家分清楚兽性和人的基本的人性之间的区别啊。对，哦， 我们这儿聊的那都是这个现在社会上的流行话题。嗯，哎，我觉得今天他给咱们冲一冲。平常我觉得咱们这些人聊天啊，聊的都有点便秘，你知道吗？他痛快是吧？所以呢，我先给你下个套啊。 好嘞， 这个先看看三张照片。哎，这是最近大家爱聊的这个舒淇冯德伦，你知道了吗？徐老师， 我听说了。哎， 舒淇冯德伦发布了结婚的消息。哎，没有什么婚礼，没有什么婚纱，这你瞧，我们的婚事就是这么简单，礼服就是这么随性啊，决定就是这么突然，没有任何婚宴跟派对啊，目前尚未怀孕。 这个最好笑 ，PS， 目前尚未怀孕。 对对对，哎， 他已经恋爱了四年了。嗯。 那就是他们不是因为有孩子才决定结婚的，所以他们的结婚这句话的意义纯粹在于说，我们base在互相非常相爱，想要跳入这个坟墓当中。 那看见这个消息，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？ 羡慕、嫉妒和恨，非常嫉妒啊！ 为什么嫉妒？ 很生气。 为什么嫉妒呢？ 啊，因为其实就是我认为人性啊，人性有些东西就是在于说，我作为一个大龄未婚女青年啊，不是说看到谁结婚我都生气的，那我还真的来不及生气，是吧？但看到如此完美的两个人，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来的，两个人都非常可爱的，而且因为相爱，而且就是你觉得属于有点像类似于像童话故事一样，做了20年好朋友，突然有一些发现啊，猛然回首，这个人就在我的灯火阑珊处，这样结合的就有点觉得说。被残酷的现实一次又一次打败的我们来说，心情有点唏嘘。 你知道，就是昨天我还跟几个这个广院的这个年轻的人，他们跟我聊，就是说女孩啊，还是很多女孩还是会要一个婚礼的。可是你像咱们，我听着就不以为然，他们就觉得啊，你们男人，你们就是永远不能理解，就说女人的这种喜欢。我说这倍儿俗嘛。他们说，你知道，在这个他们学校有一个挺有名，就有一美女，这美女是嫁到一个城市，咱就不说哪个城市，哎，就说我老家吧，石家庄吧。就说这假如说啊，就是说这石家庄有一个号称富二代，就是石家庄号称石家庄王思聪。就是号称石家庄王思聪，那个人就号称他所在城市的王思聪。 OK OK， 所以说把他们学校这美女感动了，就是都上了当地报纸了。就是一到了那儿跟他求婚呢，好家伙，这个首先是大楼，附近的高楼啊，都把这个女孩的名字那个灯打在整个城市的天空，等于是，然后呢开着一辆价值几百万的这个跑车，然后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不仅这个车是你的。这个车里面有24盒礼物，代表你过去24年每一年的生日，我给你送的礼物。哎呦，这女孩就崩溃了，就是说，哎呦，哎，徐老师，你先评价评价，你听到这种事儿怎么看？ 挺贵的。 上海人，上海人。 他听了，我也上海人呀。 这啥？这跟上海人没关系啊。 你看，相比之下。我就觉得你像人家舒淇冯德伦这个，我就觉得不俗，哎，甭整那个这些个。但是像我这种观点呢， 不是因为他们什么婚礼不俗，主要是他们人不俗，人俗你再怎么做都是俗的。 对， 我同意。 那你怎么看呢？ 我是认为这样子啊，就是我得劝很多电视剧的观众，就是很多女孩子都要知道，很多人把自己的婚礼啊当成人生最高的高潮，那么也就是高开你必然低走。我是不太认同的。 股市专家来了， 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你想，你的人生你达到这么样的高潮，以后你的老公用什么才能取悦你？我不懂，他得怎么样的超过这样的高的规格？ 以后一点一点要你还债。 对，一点还要，就是这个有点阴谋论，还要还债，也是不至于。可是我认为人的开心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人的开心的绩点很高的。今天我到了这个点了，你下次得高一点才能刺激到我，我才能更开心。那你希望你的人生结婚之后是慢慢越来越不开心，还是越来越开心呢？所以我认为低开高走是个好趋势。你高开了，你以后低走，你伤心一辈子啊。哎，我不是这样认为的。 就是你看很多女孩啊，他们就讲像当年这个台湾的一些没有条件结婚的老兵的那个太太，在台湾报纸上登出那照片，就到80岁，就是要照个婚纱照，补照个婚纱照，补戴一个戒指。哎，你说这女孩一个形式，她就能把一生献出去吗？ 不是，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形式感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仪式感、形式感这个东西啊，就女性追求会比男性更强烈一点。就好比像婚姻也是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形式嘛，就是一纸婚约束嘛。这个为什么呢？我就觉得很多女性对于这种仪式感，就其实我们说升国旗奏国歌也是一个仪式感。为什么你说得了奥运冠军，我非得站在台上放一个国歌，拿一个金牌，这就是仪式感。我认为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当你站在世界的顶端的时候，我拿了这个金牌，那个放国歌的那几秒钟的时间，都是我人生的巅峰 ，enjoy 这个 moment。我认为跟婚姻和你站在这个舞台上戴上戒指，享受这个 moment， 其实是一模一样。我们不能剥夺别人的快乐。 那你看，像舒淇和冯德伦，人家两个就简化。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好的原因就是在于说，其实他没有说把自己的乐趣建立在 appreciate 别人身上，而在于满足两个人自我的一个方向上。每个人对这样的诉求是不一样。就好比我范甜甜，我就说句大实话，我16岁的时候必须豪华大婚礼，我跟我爸说，这是金帽凯越，席开40桌，你少一桌我都给你急。 他爸是法医，他妈是妇产科大夫，所以他就在生死之间 啊。对，每天就生不如宫门，死不如医院，我每天什么地方都去。那16岁的对我父亲的要求是吧，然后到18岁的时候就开始，我们家是那个楼上楼下嘛，他就每天陪着我，就当当当当当当，就从楼上走到楼下，要就是 每天你爸 就 rehearsal， 没有，有的是俩人就从楼上楼下走的时候， 法医每天练习。 我说爸爸来陪我 rehearsal 一下，咱们就你习惯习惯。 没有， 我怕他伤心，因为他太爱我了。我怕他就是我真嫁人那天，他哭得泣不成声啊，难以抑郁自己的痛苦。我说那你就 你这样一说，以后上海房子有2层楼的单位卖的都好一点，因为有女儿都要这样培训一遍， 是吧？到了20几岁的时候，我就提出不一样的要求了。我说啊，就席开40桌， 就说楼梯上滑下来了，是吧？ 没有，我觉得有点夸张了。我觉得40桌的话都是给别人吃的啊，我觉得也没有必要。那我觉得小型一点，但是 luxury 一点，稍微豪华一点也是可以。到今天能嫁出去就不错了，谁还管个屁、啊、 这跟你刚才跟我说的不一样。 不是，就是说这个是我是以普世的大家对我的一个想法来研究的。 天天，我觉得你现在感觉对这个人生见解都非常这个老辣啊，非常麻辣了。哎，假如说我刚才讲这故事是吧，发生在你身上、你完全没想到、我石家庄王思聪、我就开着这个拖拉机就不是开着跑车， 我的表情就会这个样子 就来了，哗一下子这个夜晚是你的，你觉得你当时会怎么样？ 我就这个表情。 你不会感动哈？ 不太会，我就做做。在我这个年龄所要的东西不是这种，已经不是这种东西了。我需要更多的是你在真实的世界里能够为我扛起一片天，让我认为婚姻不是我人生最高的高潮，结婚的那一天。我认为我的高潮，我一直在说，就是人生最高的高潮在于死前的一瞬间。我希望是慢慢再往上能够登。我希望我一直有东西可以炫耀。你看今天他送了我一个什么，可能说明天他带我去什么地方旅行啊，或者怎么，就是大家慢慢的能够把这个回忆累积的多一点放在这个瓶子里边，而不是一上来就给你满满的一盆水，你就连往里面添东西的余地都没有。 你看他这见解多好、 意思就是说不要一次来， 哎、 要慢慢的细水长流，越送越好、 对， 大概是这个意思。但他前提还是男的要不断给他送东西， 那是肯定的， 这个大前提是没有变化的。 那自古来5000年，我觉得都是没有变化的。 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北京啊，有个地方叫广美，他们那地方，他跟我讲那个他们的那个生意经啊，对我也有点启发。他们那边呢，就是现在有一个活动，就是说吃着饭呢、就啪在那个墙上天幕上打出了这个女的小孩的照片、以后的照片，然后一点点的照片，最后婚纱吧，当时呢那个男的就扑通就跪下这个东西、那么这个仪式就很感动人了，当时的女的就泪崩啊什么。但是他说这个是一套活动，整个是要付很多钱的、前后这些东西，从送礼 这是一个套装 啊， 这套装事先都是女的来定的。 嗯，对， 哎，你明白没有？所以感动啥了？就是他是做戏给别人 看，这个就在于你们现在讲的都是给别人看的。 对，就是这一点，我想请教你。 女的来定的， 因为你是我们这个里边唯一的这个 女性。 嗯，有疑问吗？没有疑问啊。我跟你说，就是我一直不明白，我至少从部分女性身上，我得到一个印象，就是女人爱示众。女人爱公开 啊， 我听到的一般都是说，为什么我不能见你朋友啊？啊，为什么不带我去跟你朋友吃饭呢？啊，为什么我们的事情不能让大人知道啊？ 对， 为什么到了一直到了结婚也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？ 越示众越安全。 对，哎， 越示众越安全。 所以你看，大学里的女人最感动，要叫我有跟你类似的感受。我假想，如果我是女的，如果一个男孩子给我来这个，把整个城市都骚动了，我会觉得好尴尬。我说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 我也有点尴尬。 对， 是，但是女人很多女人就是好感动啊，一生都记得、啊。 不，也许女的是这样想：你为什么不见光啊？你为什么不愿意告诉别人啊？你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知道？你为 因为你还有人、 哎、 是吧？ 对呀、啊，会不会是有这么一个想法？ 我认为这是女性的地盘意识。 地盘意识 就是跟动物是道理是一样的。你小狗儿出去撒泡尿，在这儿撒一泡尿附近，大家都闻得到味道，就跟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。你看，这全程都知道我是你媳妇儿了，你还在外面乱搞，你是不是人？ 哎，那咱从女权的角度，全程都知道了，这女的也不方便呐、 啊、 女的要乱搞、 你这个女权就不对了。女权不代表就是说你要乱搞我也可以乱搞，我认为啊、我个人认为是从生理角度来讲，说女性就是没有安全感，那是肯定的。因为可能就是想要被宣布的话，如果女性不想被宣布，那女的一定有事儿，我觉得。 啊， 就说如果男性不想被知道，有很多时候他可能想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也就是他现在还暂时真没什么事儿，只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但女性如果不想宣布，一定有事儿。 其实你看他这种性格啊，我觉得过去人们对上海的很多理解啊是以偏概全的，比如说一般以为上海男人好像很柔弱，什么上海女人都是那个很小气。其实我自己的朋友的太太啊，有一个就跟她性格很像，就实际上海有一种女性，就是她特别爽，哎呦，我觉得比北方大婶她还要爽，而且那个然后当当当当当枪枪枪都是这么说话的， 因为一直都有 是吧？ 一直都有。 我算比较典型的 typical 的比较典型的上海女性，因为其实我就是有历史的在这个遗留下来，很多时候现在给大家又要开始给上海人说话，因为很多人一直觉得我们上海男人什么会烧饭啊，还有什么哎呀就是斤斤计较啊，什么去人民广场兜一圈屁股里面夹一块钱、啊、下来变两块钱啊，什么 屁股里夹一块钱 啊，就刚 变两块钱， 就是夹一块钱吧，在就夹得紧嘛，说明你 啊 也不细嘛，就是刚放那个来开人民广场兜一圈比两块。 我还以为 还是没听 过，我还以为北京俗话叫裤裆里放屁两叉了。 你回去就慢慢体会。 咱们去下广告先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接着说说上海女人、上海男人怎么回事？ 因为其实自古以来啊，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上海的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，就是其实呢，最早的时候有一，就是我们说这个新中国建立之后啊，很多人就哎，这能说吗？ 没问题 啊，有什么反动话赶快说，我正准备把你摧毁。 哦，不是，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上海有一段时间进入一个蜗居的状态，很多人就被这个挤到了这个石库门里面生活，一家人家就很小的生活在那个地方，那每天早上起来呢，大家都共用一个共用的空间。那就要抢水龙头，要抢煤气灶，大家都是公用区，抢马桶甚至于户，就要不然的话你上班就得迟到，就不能影响国家给你的带来很多的这个要求，是不是？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上海人用什么办法处理呢？让女性出去吵，不让男的出去吵。你说大清早的让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连个马桶两个人在那大吵一架，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吗？没有意思。这就是我们上海女人为了牺牲自己而做出了很多行为，而不代表我们上海男人是软弱的一种表现，我认为。所以有些人对我们有很多误会。所以说应运而生的女性意识解放啊，什么我们女的为自己抢地盘啊，怎么怎么出去，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啊，女强男弱，有很多这样的概念。包括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我很不能理解，说我们上海男人烧饭，会烧饭也是变成一个缺点，我不能理解。其实我认为会烧饭是一种先进的表现啊。你看很多人家出国留学也好，你看外国人也好，就是我们男孩都很会照顾自己的，非常会照顾自己的生活。你会自己照顾自己生活，我认为是件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觉得我们上海男人会烧饭就是一种娘娘腔的表现呢？难道每一个男性都得靠母亲、靠老婆、靠妹妹来照顾会烧饭，你脚一敲像个大老爷吗？这才是真正的男人吗？ I don't think so。 对，所以呢，你自己厨神还考了第六名，给男朋友烧饭呢。 我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是我的 benefit， 不代表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。就是我在我们的婚姻过程当中，我会做饭，我会做到一手好饭，是我们两个人一个很快乐的一件事情，而不是说我必须得做饭，这是两码事情哦。 哎，现在上海女性代言人说完了，上海男性代言人也说一说。 他那个新一代的上海人啊，我现在发现第一个特点呢，哎，现在有一个叫什么什么酱啊， 帕皮酱 、你发现他们讲话哈，基本上就是上海人讲普通话，然后加英文，很自然的加一些英文，这是以前没有的。以前上海人讲的时候加了外文啊，是把它转换成上海话的。 对对对对对。 Follow answer， 那些话是转成上海话。他们现在呢，索性把这些英文加在里边了，很自然，他也不是故意的炫耀，那加进去，这是我注意的第一个现象。第二个呢，他讲的这个上海，他讲男的这部分啊，基本上同意的。其实呢，别的地方的男的也做饭， 对嘛？ 但是呢，别的地方男的做饭呢，会觉得 做的没有那么少， 不是，会觉得羞耻。 嗯，对对对。 你东北男的和广东的男的，你要在家里老做饭呢，不要说男的旁边的朋友看不起他，老婆先看不起你。家里的人他们觉得男的应该出去赚 钱，这不是老爷们干的事， 对，你应该出去赚钱、你应该吵架什么，你在家里做饭没出息。上海的女的呢，他们把这一层的观念去掉了，这个讲的是对的。 那女的干什么呢？ 女的呢，她说出去吵架呢，我这个倒 女的负责出去吵架，所以产生了这种奇葩。 这个我倒见的比较少。上海女的的特点我觉得好像不是吵架， 是 什么吵架，是管控男人。上海女的呢，一般是关的家门呢是比较厉害的， 对的， 对外面呢是比较温柔的， 是的， 一般是这样的。 哎，上海女人对男人忠不忠？ 非我们有点就是啊，我的老公哦，那只能我骂，我可以把他骂成狗一样，但是外面的任何人， 上海女人对上海 人不可以碰他一下。 你知道，就是说，虽然人的弱点都差不多， 对 对, 对， 可是相比之下，我这个北方人呢、我跟上海朋友交往的感觉啊。我老是觉得他们能给我清醒的建议，你比如徐老师，我觉得好像他 不管你的感受如何， 他不大为情所困， 对对对， 他不大为情，这个很有意思。你知道北方人经常是，就是作为我吧，经常是稀里糊涂一时冲动就做了个决定。但是你看前两天我有一个老师跟我讲，他说很有意思，他讲的就更细致了。他说在上海人里啊，有一种，我不知道你们可以核实一下，他说在上海人里啊，有一种宁波人，就是在上海人里有一种宁波人，就这种宁波人呢，他最精于什么呢？就是计算。就你跟他说一个什么，他在瞬息之间，啪啪啪啪啪，各个参照系啊，他全都算得非常清楚，然后做出决断，非常快的做出决断，而且这个决断呢，不受什么感情的困扰，就是非常理智的，脑子里像个计算机一样，就这个算得非常快。说连这个连上海人都很佩服。 但是是宁波人是商家多啊。宁波人在上海是属于中上，他不是最高。 最高是苏州吧？ 哎，最高是无锡、苏州和广东。 对。 哎，其次是宁波。阿拉阿拉哈，这个第一人称的主语哈，就是宁波话，它不是上海本地话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些都是表面的。归根结底到最关键的问题，最关键的人生的事情，谁都是动情的。你不要以为这是讲道理，区别只是有些地方啊，他明明在算计，他不跟你算计， 对， 他表面上都以感情来出发，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了。 怕杀拧啊！ 就像我刚才其实，在休息室也一直跟您说势利眼这个事情，我就很生气，老是说我们上海人精啊，谈条件啊，怎么？我说这个世界有不喜欢钱的人吗？叫他出来跟我聊一聊，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存在。重点就是，可能我们上海女人在谈婚姻这么重要的人生大事的时候，她把条件全放到前面，把丑话都说在前面，然后把未来全计算在里面。那她的目的是什么？希望我能跟你生活一辈子的。而且我觉得上海人的契约精神这点是非常好的，就是说我只要答应你了。 对， 我都不太会做不到。 一般情况下，他都还钱，是吧？ 不像我们，比如整天说的什么任气千秋，哎呀，哥们儿啊，兄弟啊，我这中南海3亿的工程啊，哇，说的那么，明天打电话找人，人也没有的。 所以刚才有一个，我就发现，我跟甜甜的达到一个认识，就是我经常跟我的这个北京朋友这么讲，因为很多北京朋友，说实话，他不大喜欢上海人。 对， 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啊，我说事实上，我很多朋友是上海人。我说我后来明白了，也许你不能跟他玩的像咱们那么铁瓷的，但是呢，哎，他只是就是说，他只是不想你占他便宜。可是他也没想占你便宜， 对，这个是我 就我们俩都，我就觉得他不像个别的北方人吧， 流氓假仗义，他实际上全他说的缠着这个含糊不清，实际上他是为了占你便宜 啊。不，其实哪里的女的都是要真心，你真心对他，哪里的女的都是好的。就是 这话说我就接不下去了，有点。 你有真心吗？那你对婚姻制度乐观吗？ 我非常不同意婚姻制度，一对一是我不同意的一个制度。 终于碰着咱们的人了，别吃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 同志。 广告之后接着讲讲上海话，我喜欢俩下次上海人。 你是比较好的，因为一边来说在俺的情况，我都绑了反黑，人家肯定讲反黑。我这个时候，另外那个人就会显得自己好像被排外了。嗯。所以很多人都会就说你们上海人很排外啊，巴拉巴拉，因为是语系的原因。那你说你跑到广东去，人家也不跟你说普通话，你还是觉得自己也是被排斥。 我接着刚才的话啊，我插你就咱刚才不是讲的这个王宝强啊，我那天忘了，哎，有一个老师那天聊的很深刻，他说这个我准备这么谈啊，当然最后我们也没请他上来是吧，他说我准备这么谈，第一怕呢我要讲王宝强的不对，第二怕呢我要讲马蓉的不对，但是到第三怕我要提出我的一个观点，就说这根本是婚姻制度的不对。这有意思吧，他说这是婚姻制度的悲剧，他生动地说明了现代婚姻制度走到今天面临的种种尴尬。比如这个老师就说了，说好比你比如说咱要是未婚同居，是大行其道，两人有孩子，还会有这事儿吗？财产往哪儿转移啊？这不是都挺好吗？一切的矛盾在于现代婚姻制度的种种的束缚造成了这种悲剧。你同意吗？ 我没有想他想的这么复杂，可是因为我个人认为现代婚姻制度是不符合人的生理条件的。 哦， 对， 什么生理条件？ 因为我自己知道，就是我雄性啊，我们说男性吧，男性的在这个人世间所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最大的目的啊，希望自己的 DNA 最大化的撒播在这个世界上，把这个种子播出去， 这 是他的一个，对吧？是自己的根，就是你的 DNA 里的属性属于。而女性呢，是因为我要找最优秀的男人，怀上孩子。给他产生后代，是优化后代的一个基本机制在。那这两点其实就是矛盾的嘛，很多时候。 那你怎么理解这个女人出轨呢？ 你看，我觉得狮群就特别好。 他也想撒满呢。 不，我觉得狮群就特别好，狮子群。 他觉得女性是追求质量，男性是追求数量。 对，狮群呢是这样子。 狮子。 母狮子们大家聚在一块儿。 对。 有两位非常优秀的男狮子出现了。 对。 年轻，体力好。毛大。一看就 strong， 你比较重视毛大， 不是就觉得毛很多，就你能保护我们。 对， 好，那你就在我们这个团体里好好过日子，咱们给你生孩子哈，是不是？过了几年以后，有新的更优秀的男性出现了，这两位已经年老色衰了，是不是？也没有力气可以保护整个狮群了，那我觉得你们就可以请走开，然后就有更强壮、更帅气又英俊的男性来让这个种群更加繁衍下去。 那母系社会， 母狮子子宫不带老的 啊，没有啊，那你老了你可以干别的事情。 他有一群啊， 他有一群母 狮，群里边， 所以女性都留在这里，男性出去了。 他这个一群里边也在更替，这个是失足社会，也云南很多地方都是这样。不过你讲宝马案，我最近听到的一个说法是这样的，说那个韩国的那个首相啊，走下飞机的时候啊，有人发现说这个就是马蓉，我们中国就是王宝强，宋杰呢就是奥巴马。 搞这么复杂， 这哪跟哪儿啊？ 你怎么你想不回来这个故事了吗？ 宋哲没给铺红地毯吗？ 不是，萨德啊。 哦， 是我们对他这么好，他在。 哦，是这么个比方。 还有政治抑郁啊！ 哎，宝马案呢、啊？ 你看，我们女孩就不太明白这种事情， 对， 也不会联想到这种事情上去。 哎，但是你刚才讲上海人对婚姻这样那样的，最近我也听说上海夫妻都在离婚 啊，对对对， 买房。哎，你说这说明什么呢？ 特别好。 怎么说？ 说明我们的婚姻制度，在上海的婚姻制度，互相的契约精神啊，非常好啊，不是靠一纸亲书啊，是不是？靠的是人和人之间互相信任度啊， 还是靠的房产证啊？ 啊，不是，你想呀，这个你离了婚以后，那房产是婚外，就是婚后房财产了，已经算是。你们竟然能信任对方到这种程度，哦，那我觉得为了建设这个后来的家庭，去离婚，然后去让自己的家庭的财产更加丰富一点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任何坏的坏事。而且万一这男的不肯再复婚，或者女的不肯复婚，就像您说的，咱们公平一点吧，男女。一套房子就可以试出一个人的真心啊，便宜。 哎，你说他这观点， 我觉得挺好的嘛。因为我觉得婚姻这东西，如果你只是建立在这张书上面的话，那大家其实压力都很大的。我觉得责任感这个东西，给男性的责任感和给，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嘛，人最厉害的东西就在于明明知道我可以这样做，但我没有才有意思。打个比方，勇敢，我们来提勇敢这件事情。我非常害怕蹦极，我跳下去了，我勇敢。可 可是你不怕蹦极人，你跳800次，你有什么可以值得用勇敢这两个字来衡量你自己？这是我的观念。就是比如说男的明明知道我这个婚离掉以后我又有房子，我还可以找别的女的，哎呀好开心，是不是？哎，他没有做到，他没有去做，他回归自己的家庭，跟着老婆复婚，或者是给这个家庭继续创造更好的婚姻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二婚的一个让这个婚姻再开一朵花的一个好事啊。 这么说上海男人也真是很悲壮的是吧，很高风亮节的，离了婚坐拥着房子财产还跟对老婆这么忠，对吧？ 对啊，那多好的一件事情啊， 要早跑路了。 包括女性也是的，女的也是的，哎，我就已经有房子有车，我什么都有了，我孩子也，我人生任务都完成了，我干嘛还要这个婚姻？我也出去开开心心打打麻将啊，日子小日子过，吃吃饭啊，出去 party party 跳跳舞，老开心的了。下午遛遛狗，人生老色色一的。我干什么还要回到这婚姻制度当中？ 你看他想的多好，所以至今也没找着啊。啊，最近跟爸爸妈妈是准备让爸爸妈妈给你养老了是吗？ 也不是不是，我这个给自己的规划很多年前就已经做好规划了。给我父母呢是给他们上了一课，就是我给他们做好一个预见，就是最坏的一个打算，就是可能我会孤独终老。 为什么叫最坏的打算呢？ 不是坏，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最坏的打算，肯定不是对于我来说最坏的打算。我说你们其实如果能够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的话，接下来我一切发生的事都会往好里走。因为你想的是最，你们认为最糟糕的事情会可能会发生的，但之后我只要有任何变动，对你们都是往上升的一种好的走势。 先把底线铺定。 对嘛，这有什么关系？ 结果你父母亲就答应一辈子照顾你。 也没有，他们现在两个人一年出国5次，开心的。